我们再看看回轨的棋谱。 在挡在死亡机制中呢，如果事物 T 看由于谁情的所增减被 T 界持有而死亡并且回轨的时候呢，那么这当事物 T 看重启的时候，它可能发出重新发出一个星同的数据项的谁情序列。如果这时候呢该数据项仍然被 T 界持有，那么这 T 看就要再度死亡。因此 T 看在获得所需要的数据项之前可能死亡多次。而在受剩挡在机制中呢，如果 TI 谁抢的数据项增减被 T 界持有而引起 T 界受剩并回轨的话，那么这到 T 界重启并发出星同的谁抢序列的时候， T 界会挡在而不是回轨。那么至于 T 界为什么会挡在而不是回轨呢，这个会提醒大家下次自己思考。